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北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偏南风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5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商务部表示，中国准备好应对所有美国可能的贸易举措。今天晚上油价将迎来年内最大涨幅。一线城市住房抵押贷款变局，利率走高，部分银行停贷。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网络借贷的风险。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的情况，今天三大股指早盘平开，上午三大股指持续走低，芯片、国产软件等题材概念股的拉升并没有对市场指数起到显著的积极影响，沪指单边下挫，盘中再度击穿3100点整数关口，创业板指数也持续下探。总体来看，板块个股下跌多上涨少，市场整体气氛比较冷淡。截至收盘，沪指收于3075.03点，下跌1.38%；深证成指收于10292.12点，下跌2.42%；创业板指数收于1781.28点，下跌2.10%。从盘面上来看，集成电路、国产软件、养殖业板块涨幅靠前，海南、啤酒、赛马概念居板块跌幅榜的前列。下面我们连线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投资总监陈少杰，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陈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您分析今天的大跌有哪些诱因？ 嗯，好的。简单我们说一下这个三个基本面的要素。第一块呢，就是资金面。资金面你可以看到，现在国债逆回购的这个利率啊，还是往上走啊。嗯、这个就我觉得是一个最大的诱因。什么原因呢？就是说我们的降准也已经实施了，资金已经释放出来了，但是呢利率并没有降下来，反而往上走，这说明呢就是银行在把表外的资产往表内引，也就是说适应这个资管新规，它不会说等那个新规出来我再进行整改，其实银行据我们了解已经开始在着手做一些事情，那这样的话资金的紧张度就提高了。那这一块的话也看到一些大额存单利率上浮，是吧，这个也是银行各个银行都在抢这种大额存单，所以这种代表了一种资金的紧张，所以这是最大的诱因。 第二块呢就是企业的盈利的一个情况，这个呢符合预计啊，应该是一个走平。第三块呢是风险偏好，风险偏好呢其实大家还是在等这个资管新规的出来，因为最先两会之后，重要会议之后，其实资管新规的事儿呢就是大家的一块心头的一个这种悬而未决的一个因素。但后来呢突然插进了一个中美的贸易摩擦，这块呢又增加了这个事情的复杂程度，因为这个资管新规就往后推了。但推了的同时呢，我们看到指数在跌到3000点左右，其实确实有这种政策之手在呵护这个市场。但是呢，因为后面没有资管新规的落地，这个事情导致一些大的这个资金其实还是在看，想等一等。所以我觉得要把这个结解开，还不如就是资管新规，比如说出来，细则落地。这时候大家把这个石头落掉之后，回头再大家同仇敌忾，然后再应付这个贸易摩擦，那么凝聚起人心，然后把市场呢这个维护住，我倒觉得这是一条可能或者说可行的一个路子。我们来也来看哈，我相信这个高层嘛也是有大智慧的，其实也是在看这个市场，也是在研判。我们会感觉到一种这种思路或者说一种呵护市场的力量已经存在，就看怎么来做这个事情，怎么能做得能够符合市场的规律，然后让它起效果。我们是这样来看市场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保持一个很低的一个仓位，然后等着这个机会，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啊。这一点呢，我觉得可以做一个考量啊。 嗯，好，有观点说3000点是政策底，您认为有政策抵制说吗？ 刚才其实我们已经把这个观点讲了，其实有点这个意思在里头哈、啊。然后呢，这种呵护的程度啊，这种政策的围绕着这个点位吧，你可以看到有些政策会出得来，所以我觉得是可以有这个说法的。但是呢，能不能稳得住呢？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有这种希望哈、啊，有这个希望。然后呢，围绕这个点位上下吧。下呢，如果要是说这个方法不是特别的对路，下呢也是不是说很大的空间，1-200个点的空间，比如2800-2900啊，也可以做一个考量。 嗯，那您认为未来我们在操作上应当怎么来做规避风险？ 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就应该去观察刚才说我们说的这个先后顺序。如果这个规定取得落地，然后这个悬疑的事情解除掉，反而有希望在3000点上下就稳得住。如果没有在这个时候出得来的话，可能会稍微往下滑一滑。但是呢，这个机会都是在酝酿当中啊。好，多人。 嗯，好。另外我们来看一个个股啊，就是格力电器，昨天晚上发布了年报，他们的这个效益非常好啊，净利润呢同比增长 45%， 创出了历史新高。但是呢，公司决定不分红，这是11年来首次不分红。今天的股价下跌 8.97%， 接近跌停啊。您怎么来看这个格力电器今天的走势 啊？因为市场上呢它存在着一种这种有国际背景的机构，它其实对于分红是看得比较重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导致它的一种超预期哈、啊，因为11年都在连续分，突然不分，那这样的话可能又获利比较大，那这时候自然呢会有一种卖的力量出来。而且呢，这个事情跟以前的老板电器结合在一起，一个是业绩超预期的有下滑，这个是业绩超预期上升，但是也有超预期的部分红。所以的话，我觉得会导致一些大型的机构对于去年的白马股做一些重新的思考。所以从长中线的角度影响来说，可能会加大大家调仓的这种愿望，因为毕竟觉得可能代表着过去，代表着去年，那么新的一年开始了，是不是要转到这个新兴的经济、新兴的这个产业？然后包括我们以前说的变，那就是说这个国企改革，那么这些呢可能会成为大家调仓的一个可能多的一个动力，我这么来看。 嗯，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怎么来看待这种白马蓝筹股？ 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资金呢会有这种调仓的想法。 嗯， 但是呢，有些对于比如说百亿以上级别的这个资金管理规模呢，像他做一些中小盘、中小创，其实也很难。所以的话，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今年就是属于如果要进行一些这种主动性管理的话，那就是通过仓位的增减 来达到一个收益，可能不能像去年那样持续的持有白马股， 嗯， 获得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收益了。 好，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嘉宾啊，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少杰先生的分析和点评，谢谢您， 谢谢你，谢谢大家， 好，再见， 再见。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利率招标的方式开展了100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 2.55%。 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今天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反对所有形式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中国准备好应对所有美国可能的贸易举措，部分中国企业因为不确定性放弃了美国市场，中国已经为各种可能的美国贸易行动做好了准备，中国与欧盟就美国232调查拥有共识。再来关注油价，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的24时开启，近期国际油价震荡上扬，受此影响，国内油价将迎来年内第五次上调。具体情况是这样的，90号汽油每升上调 0.19 元，92号汽油每升上调 0.20 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 0.21 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 0.21 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来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大约多花10块钱。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在发布会上通报，自今年5月1号起在全国实行办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只跑一次制度，确保申请人到出入境接待窗口一次即可完成申办护照等出入境证件的全部手续。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曾经火爆的住房抵押类贷款出现颓势，目前北京、上海多家股份行、中小银行已经暂停了个人住房抵押消费贷款，其他没有停止住房抵押消费贷款的银行中也出现了额度下调、利率上行、审查趋严等情况。自2018年2月北京银监局要求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提出审慎发放房地产抵押贷款、适当降低房地产抵押品的抵押利率后，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王兆兴也在4月表示，银行业要控制好总体杠杆率，努力抑制居民杠杆率，严控个人消费贷款等违规流入股市和房市，继续遏制房地产泡沫化。北京交通银行个人抵押消费贷款最高额度已经从100万元下调至30万元，贷款利率至少上浮 20%， 达到年化 5.88%，且不允许将个人唯一住房进行抵押。招商银行目前消费贷利率从去年底的最低 6.03% 上升到目前的 6.9% 左右，且年限从以前的10年直接缩短为5年，也就是说同等额度下月还款额要增加一倍。而与抵押消费贷相比，住房抵押经营贷款则因为有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属性而相对宽松，但依然面临利率上调、额度下降、审查趋严等情况。近期部分媒体报道了消费者遭遇保险从业人员违规销售非保险金融产品的情况，一些保险从业人员假借介绍保险产品名义向消费者推销 P2P 等非保险金融产品，以保本高收益引诱消费者出资购买，有的甚至构成金融诈骗和非法集资。为此，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提醒广大金融消费者，对保险从业者销售非保险金融产品，别信别买，消费者务必提高警惕，查验相关资质，在签署合同时一定要认真阅读保险合同内容，确保保险产品的细则条款和重要信息，防止以假乱真。投保后可以通过拨打保险公司统一客服电话、登录官方网站或者前往保险公司柜面等方式查验保单真伪。本月内地投资者以2014年沪港通开通以来的最快速度退出港股，4月份港股净流通退出81亿港元，超出2015年7月创下的 60.6 亿港元净流出的最高纪录。不过分析人士预计香港股市将恢复吸引力，他们预计由于中国 A 股将在未来几周被纳入名胜指数，届时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内地股市的投资或者让香港股市受益。 再来关注格力电器。格力电器昨天晚上公布了公司2017年的年报。2017年营收达到 1482.86 亿元，同比增长 37%， 净利润 224.02 亿元，同比增长 45%， 创出历史新高。但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不实施送股和资本公积转赠股本，这是格力电器11年来首次宣布不分红，消息引发市场震动。今天格力股价下跌 8.97%。 根据格力公司公告，留存资金将用于生产基地建设、智慧工厂升级以及智能装备、智能家电、集成电路等新产业的技术研发和市场推广。今天收盘后的数据显示，格力电器主力流出净额超过49亿元。受到格力电器的影响，今天白色家电板块大幅走低。中兴通讯发布公告，公司管理层已决定采取相关美国法律下可采取的与美国政府命令相关的某些行动，继续停牌。针对中国平安董事长变更传言，中国平安通过其官方微博辟谣，完全无中生有，恶意造谣，公司已将向公安机关报案，查出谣言的源头，严惩造谣者。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为什么买呀？ 是因为那 在哪家买呀？ 哎，这个哪儿啊？ 什么时候买？ 我想想啊。 谁说了算？ 哎呀，烦不烦？ 都说投资有风险，老婆的话儿记心间。 财富大搜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现场嘉宾来聊聊网络借贷怎么防范风险的话题。有请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来自融360的曲梦阳。曲先生您好。 你好。 还有一位嘉宾是来自函数资本的王宁丹。王先生您好。 你好。 我们今天和大家聊这个网络借贷啊，其实是有一个背景的。在几天前我们的新闻里也曾经播报过啊，这个善林金融的实际控制人因为涉嫌违法犯罪向上海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目前呢公安机关已经依法进行了这个立案侦查。那么由这个背景我们来说一说啊，网络借贷的风险。那么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善林金融这家公司，注册于上海自贸区，成立于2013年，注册资本是人民币12亿元，创始人是周伯云。那么目前呢，包括法定代表人周伯云、执行总裁田景生等8人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经被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批准执行逮捕。根据警方的调查，善林金融采取传统的门店推销与互联网营销相结合的线上线下的交易模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从2013年10月开始，犯罪嫌疑人周伯云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在全国开设1000多家线下门店，招聘员工并且进行培训之后，通过广告宣传、电话推销以及群众口口相传等方式，以允诺年化收益 5.4% 至 15% 等不等的高额利息为诱饵，向社会不特定公众销售所谓的新月盈、新季风、新年风等债权转让的理财产品。那么很多的客户啊，都是年纪大一点的老年人。那么 还有很多的这种线下理财门店。那么近来国家加大了监管的力度，他们开始砍掉线下的门店，把业务转向线上，但是也是涉嫌对外非法销售理财产品。那么有统计显示，他们的这种涉案金额可能达到600亿元。善林金融通过推出各种不同期限不同收益率的理财产品，吸收社会大众资金，形成资金池。为了使这家公司看起来高大上，不惜花费公众巨额的资金，大规模的开设线下的门店，支付员工高额的工资和高额的提成，同时呢做足包装和宣传，在民众中营造大而不倒的公司形象，骗取投资者的信用。那根据警方的核查呢，对外宣称的投资项目并没有盈利能力，他通过借新还旧的方式偿还前期投资人到期的本息，随着时间的推移，资金缺口越来越大，最终导致崩盘。那么警方提示，公安机关目前正在对此案开展全力侦查，将最大限度挽回投资人的损失。那么也请各地的投资人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合同复印件及投资转账凭证等有关资料，到本人户籍地或者实际居住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或派出所登记报案，主动配合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和取证的工作啊。那么这是从4月9号善林金融的这个实际控制人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所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啊。那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呢，就是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网络借贷的一些风险。其实说到网络借贷啊的一些违规的案例，善林金融啊不是第一家啊，再往前呢有这个钱宝网，再往前呢有规模比较大的这个易租宝啊。那么接下来呢想问一问大家哈，我们结合已经查实的案例，比如说这个易租宝的案例为例哈，这些网络借贷都有哪些特征，以后我们在购买这些网络借贷产品的时候呢，也可以更加有目的的进行识别啊。我们请鞠先生为大家做一个介绍。 为了保证这个投资者的利益呢，就是我们融420这边会按季度出具相关的网贷评级报告和理财产品的一些报告，帮大家就是预防风险，找到比较靠谱的借贷机构，选择合适的理财产品。对于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曾经三度预警易租宝这个事情，帮助投资者尽可能的减少他们的风险。最早的一次呢是在2015年的5月份， 就是易租宝那时候出事之前，你们当时发出了预警。 我们是第一个发出的预警。当时呢，易租宝就是被我们在评级的时候评为了 C 减这个级别。当时呢，我们给出他这个评级的这么样的一个就是理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觉得他的一个平台的实力比较弱，抗风险能力比较差，规模比较小，然后管理团队上这上面就是空间啊需要改善的地方比较多。 能具体说说吗？ 就是比如说，就是在发布了这个评级之后，我们就是发布了一个预警文章，这里头我们就指出了一个易租宝存在的一些风险。比如说第一点就是说，平台它并没有第三方资金托管。 没有第三方资金托管，这个是怎么发现的呢？第三方资金托管又有什么样重要的作用呢？ 就是我们看到它这个上面，就是包括我们的浏览他们这上面的一个网站，一般具备这个资金托管的这些网站，它都会就是写我们的资金是由哪个地方进行了资金托管。然后我们看到它只用了一些第三方的一些支付渠道，这个上面它的网站上都有写到一些支付渠道。这换言之，就是我们怎么可理解这个事情呢？比如说像对于平台来说，它如果要是有第三方资金进行托管的话，就是相当于我这个平台是不碰钱的，就是借贷，就是说投资人和就是银行之间进行资金往来，我不进行这个就是财富的这么一个就是转移，我不碰钱。 好，这样吧，我们举个例子啊，今天呢我们也有一位嘉宾哈，来自函数资本的王宁丹哈，比如说我是投资人是吧，不好意思啊，鞠先生啊，您是这个平台方啊，哈哈，然后呢王先生是一个第三方机构，如果有这个第三方平台托管的话，王先生您干的是什么事儿？您跟我们说说啊，或者是你们两位说说啊，第三方平台王先生啊，您主要做什么？那么这个我选择网络借贷的这个平台方又主要是做什么？ 其实是这样，就是 您离话筒像我这样，哎，近一点。 其实这样，就是第三方托管呢，就是说他募集了这个 大家理财的这笔钱之后啊，他要把这笔钱放在一个指定的一个第三方托管的一个银行去帮他去相当于是管理这笔钱， 嗯， 然后他这笔钱要用的时候，其实这个银行它也是整个它的流水啊，它的所有的用途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嗯， 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是更便于我们去监管这个行业里面的资金的一些动向。 那如果说区县人要从您那提我们投资人的钱，您要怎么说呢？你会要他什么样的材料呢？ 是这样，就是这个的话，就是每个托管银行它都会自己的业务流程， 嗯， 但是整个的它这套的业务流程现在也比较成熟， 嗯， 然后以及它所有的这些操作是留痕的。那后续的话，我们想再回过头来再去查这些账的时候呢， 嗯， 就是都会非常的清楚。那这样的话，他自己如果说想要就是偷偷的把这笔钱挪作他用的时候呢， 嗯， 难度就会比较大。 嗯，好，刚才曲线说了，就是你们发现他只有这个支付的这种通道，就是通过银行把钱从个人啊转账到这个平台当中，那这些钱至于去了哪，并没有进第三方平台，那么也就是说有可能去了这个公司自己的一个金库或者是一个账户里面，可以这么理解吗？ 嗯，是可以这么理解的。然后就是我们就是发现这个易租宝它这个平台它存在一个资金池的这么样的一个嫌疑， 就自己做了一个资金池。 对，然后我们看到了，比如说像一些平台它是有一些提前赎回，比如说大于30天我可以把我投资进去的钱我提前赎回， 嗯， 但是我们会发现它的一些产品并没有一些债转功能。 为什么叫提前赎回但是他们的平台没有债转功能呢？ 对，是这样的，比如说我要就是把这笔钱就是取出来，为了就是保证我这个标的还是这些钱，我必须要把这些就是债务转出去， 转上 有出有入， 嗯， 把这些账填平，是这个样子的。 就比如说我是投资者吧，我在这里买了一个网络借贷的产品，是吧？这个产品背后其实是有一个债务的，是吧？有一个抵押物的。那么我要把这个钱赎回的话，那相关的那个债务的抵押物，它也要卖了才能够把钱给我呀。是不是？所以刚才就谈到的这种债权的这个赎回的问题，但是你们发现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发现它并没有就是这个债权的这么一个债转的一个功能， 没有功能， 对，它没有这么样的一个债转功能，没有一个新的投资人进去， 嗯， 所以说我们就推测它是有一个资金池的嫌疑的， 嗯， 这样的话，它当用户把这笔钱退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它，我们就怀疑它是以一个自有的一个资金进行的一个垫付。 哦，一般情况下就是我要赎回的话呢，你也把我这个东西要卖了，有下家接盘才可以，是吧？用下家接盘的这个钱然后呢给我，但是呢你们发现没有这个交易行为，有可能就是他自己的钱又退给我了，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哈。那么 这样理解， 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二位啊来复盘一下当时易租宝啊违规的一些端倪，那么也许为我们今后在购买互联网理财产品的时候啊，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朋友们，稍后见。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爱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北转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偏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最高气温25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我们关注财富的增值，我们也更关注财富的安全。那么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的就是网络借贷怎么来防范风险。我们有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融360的曲梦阳和来自函数资本的王宁丹，请两位啊跟大家来掰扯掰扯啊这里面的一些门道。那么结合易租宝这个事件，我们跟大家来分析一下违规的互联网这个贷款产品或者是平台啊都有哪些特征，在操作过程当中啊，这是我们能够复盘的几家啊，包括这个钱包网啊这样的机构，也是为了防止像善林金融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那么上半段呢谈到了曲先生他们当时发布的这个预警，发现两个现象。一个呢就是易租宝当时呢他们没有一个托管的第三方机构帮他们来管理这些钱啊，所以说呢就相当于啊他是自己收来的钱自己花啊，不知道大家不知道的话呢是会存在什么样的风险呢，一会儿我们会聊啊，就为什么自己弄这个资金池。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在赎回的过程当中发现他也有这个嫌疑，就是拿自己的钱在给我们赎回，而不是把我们买的那个债务啊卖了之后啊卖给别人之后，然后呢拿别人的那个钱啊给我们这些投资人，是吧，没有这个债权转让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和平台。你们还发现了什么问题？ 我们还发现就是易租宝他们这个平台它里头的信息并不是特别透明的， 就是在网站上看到的信息是吧， 它的债权的这么一个保障度比较低。比如说我在上面写的就是比如说有这么一个项目，就是有一个D2047B 这么一个项目，它里头有一个保障措施。 嗯， 在这里面呢他说我们有就是担保公司，我们有保险公司，我们有融资租赁公司来为我们进行担保。 嗯， 但是他在里面呢并没有说出就是是哪家机构 啊、哦、 具体的哪家机构为我们这个做担保、 嗯、 就是保障就是我们投资人的这么样的一个利益。 嗯， 所以说就是我们看到他这个标，就是说他们这个就是整体的这么样募资大概都是在千万级别以上， 嗯， 而对这一块呢并没有做出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就是说明，所以说我们怀疑它这个里头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嗯， 所以说我们第一期在我们的一个预警文章里头指出了，就是像刚才第一点就是无资金托管，第二点是具备资金池的这么一个嫌疑，第三点是平台信息并不透明的这三大风险，发布了一篇预警文章。 嗯，好，其实说的第一点大家可能印象很深的是前几个月所爆出来的这个共享单车倒闭的问题啊，当时大家的押金能不能退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啊。有人说啦，这些共享单车企业不是说这押金是被第三方这个托管的吗，是吧，那怎么我们这押金要退还退不出来呢？ 后来有人去调查发现某些共享单车企业根本就没有把这个押金放到第三方的这个银行里面啊，银行也没有去追究，反正他这账都在银行开着呢，是不是？所以一旦这公司出现经营不善的情况呢，大家发现押金都被他们挪用了，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好，那当时尽管你们是预了警，人家的这个客户还是源源不断的把钱打到他们那儿去购买一些网络借贷的产品，后来你们又发现什么问题了没有？ 后来我们就是接到了一些个就是用户朋友他们向我们这边的一个反馈，他们发邮件给我们说明说了一些就是包括他的一个就是资金成本比较高，包括他的一些个就是他的就是组织架构里面包括就是丁宁的父亲母亲妻子和弟弟都在易租宝他们这样的一个公司里面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子公司里面任职，他这个公司的管理上比较混乱 啊，就是一家子人都在公司里面任职。 对， 这个从管理上来说，有很多家族企业都是这样的呀，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嗯， 然后我们看的，比如说我们就是对此进行了一些实地调研， 实地调研， 对， 很重要。 包括我们当时就在就是人民大学附近，他们有线下的一些个就是门店，我们去跟他们一些就是工作人员去聊。 嗯。嗯， 我们会发现这么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知道他们其中的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运维人员，他的就是基础工资是3500块钱， 嗯， 然后呢他们就是还有就是另外一笔收入，就是说是他们的提成，按照销售额的1%进行提成， 嗯， 我们就是按照一定的计算公式进行了一个计算，就是我们就是他一共有全国这样的运营人员一共有50000名， 嗯， 这样的话就是他一年的运维成本是需要21亿的， 嗯， 这个成本是非常大的一个成本，我们可以估计一下，就是相当于两家很大的公司了， 嗯， 所以说他的运维成本是非常大的， 嗯， 说到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家里的人都在这个公司工作的事儿，其实这个事儿的话呢，如果说这些人能力是匹配的，而且认认真在做事情，那这是没有问题的，很多家族企业也是这样做的，做得也很好。然后易租宝这个公司呢，碰巧我是函授资本的王丁丹，碰巧呢我之前也跟他们接触过，因为我们一直在看这个相关行业的投资嘛，我们差不多拜访了也有上千家类似这样的公司在这个行业里面，所以就这家公司的话，其实包括他们的高管，那几个核心的成员，再包括他们的中层以及他们的业务人员，我们都聊过接触过。其实我们接触下来就感觉，其实大部分的人根本就不懂这个行业， 嗯， 他们根本就不懂金融， 嗯， 他们甚至对自己公司的产品都不了解。 啊， 我们易租宝这个平台从公众募集了资金之后，这笔钱投向什么地方，自己公司的业务员、业务人员都不懂。 嗯， 那就是这个其实问题就已经很严重了。 嗯， 他其实这些人就是只是在做一个皮包公司的事儿，就是不断的包装，不断的美化自己，不断的对自己对外面说我们是个很靠谱的公司，你给我钱，但是这个钱拿回来之后怎么用他完全没概念。 嗯，明白，就是说家族的人是成为这些公司的注册人，但是并不是参与或者是非常明白经营和管理这件事情， 对， 是吧？这就造成了很大的风险和隐患。 没错。 那么刚才呢，孟阳也谈到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人员的工资这么高啊，提成这么高，那么一旦出现资金链断裂的话，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窟窿，或者是说你需要更多的钱来给现在的人发工资，对不对？嗯，这是你们当时发现的几个担心的点，后来呢？ 再后来就是 我们跟听故事一样啊，很有意思，就是层层剥茧，剥开一家骗子公司的真面目。 再后来呢，我们就是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我们自己呢就是进行了一个实地调研， 嗯， 我们就是派出我们的一些调研员， 嗯， 去到他的工商注册地址， 嗯， 我们去看他这个公司，我们发现他里面基本上是空的， 嗯， 这个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我们就发现这个是有问题的一个平台，所以说我们就是发布了第三篇文章， 嗯， 就是易租宝它的资金成谜，然后我们又发了一篇这样的一个预警文章。 嗯，就是注册地人去啊，楼没空是吧？就是没有人办公。嗯，这个问题就很明显，就让大家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空壳的概念。嗯，但是到这个阶段，好像公司还没有出事儿。 是吧？公司的这个负面新闻呢，目前从当时来看呢，还不是很多啊，所以说公众可能这种意识还没有完全变成担忧和警惕啊。那接下来你们做了什么呢？ 我们就是根据这些情况呢，就是我们把这些到后来就是他们里头的一些个集团里头， 嗯， 它涉及的一些业务板块， 嗯， 包括就是贸易、金融、一些高科技，我们就发现这里头它包括它的就是，比如说一点，他们存在着一些业务往来，包括就是玉成就是融资租赁，同时也是易租宝项目的主要渠道来源，我们就发现这些就是它穿插着一些个相对的一些内容，所以说我们结合以上的所有信息发布了第三篇预警文章。 刚才您说的意思就是他们注册了很多的公司，你为我融资，你的项目在我这儿做这个抵押，就是自己的公司有很多关联交易，从外面看来呢，好像是他和其他的公司在发生业务上的往来，但是其实都是内部的在这空转，是这意思吗？ 可以这么理解。所以说在我们发布了三篇文章以后，我觉得我们发布了就是三度预警易租宝这件事情，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的，能够帮助很多的投资者人，帮助他们就是提高自己的警惕，提前就是把这笔钱就是抽出来，不至于让自己就是把这笔钱亏进去。我觉得这我们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你刚才说发布了三次这个预警，那有没有你身边认识的人或者是网友跟你们说他们当时就撤出来了，有接到这样直接的反馈吗？ 这个是就是包括我们就是和用户的这个沟通就是还是比较多的，应该会就是影响一部分就是投资人把他这部分钱就是撤出来，包括之后就是相关的一些媒体 也开始报道了， 开始报道了这些事情，而且就是影响力非常大，直到2015年12月份，他们的相关的一些个人员被带走调查，这个事情就是到此终结。 好，所以先出来的那一部分人应该算是非常幸运的，但是也有点像是在这个钢丝上行走啊，非常的险，可能晚一步那个资金的损失就会非常之大哈。那么你们所了解当时这些投资人去买他的产品，这个年化收益大概是多少？为什么这么多人去买他们的这个产品？最后可能有些人啊，直到这个公安机关啊发布这个立案侦查的消息才开始去索要这个资金。 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当时也调研过他，其实说实话从投资收益来讲，它还算是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它不像很多小公司可以甚至给到年化18%甚至20%以上的收益率，它的收益率最高的时候应该是给到了14.多%一年，那低的可能有10%以上，比如12%或者是怎么样，大概是这样，所以整体上来讲，它把自己包装的呢还是一个非常规范非常认真在做事情的一个公司， 就是有一定的迷惑性， 有一定的迷惑性，对，然后呢就是说他并没有明显的比别人高很多钱，同时他又做了铺天盖地的营销宣传，当时我们可以看到公交车上，然后地铁上，以及各大电视台的这种广告是特别多，大家看到都是易租宝，所以这种不断的洗脑呢，让大家觉得这个公司好像确实是很有名，应该没问题。 你们俩买不买？ 牧 羊没有， 也没有买 啊！我也举个手，我也没有买。好，不知道听众朋友当中哈、有没有买啊？当时买了这个损失有没有哈、最大限度的挽回，或者是你提前哈、把这个钱赎回了哈、那么下面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怎么来界定网络借贷的风险。我们知道，就是现在这个网络借贷，不是说我们一棍子打死哈、有正规的，也有这个不正规的。有这个不正规还没有露出这个冰山一角的啊，也有呢露出冰山一角的等等啊。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界定这个网络借贷？刚才曲先生说的那些方法啊，就是有点专业啊，专业人士在调查，我们这个小老百姓有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的专业知识和工具和精力啊。你们二位跟我们说说吧啊，我们怎么来界定啊？ 首先呢，就是如果你要是从借款人的角度来说，这个借贷利率它是越高的话，就是它肯定后期的还款压力就会非常大。就是通常情况下呢，我们就是有一点就是，比如说像 银行的借贷产品的利率低，然后小额借贷公司的就是利率是适中，网贷利率呢相对来说是里面是最高的一个利率的一个水平。一点是这一点，然后呢我们在看这个网络借贷这个它是否有风险的时候，我们会看这个借贷公司它是否合规，比如说像就是我提到的一些，就是像它的相关的证件是否就是齐全，比如说就是还有是否里头它存在一些，比如说像砍头息，比如说我借了8万，它是否要让你交一个保证金，从而它只放给你6万 啊， 这样的 这种就挺不正规的啊。这个借8万，最后才给我6万，按8万的利息来交利息是吧？ 对。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说，比如说我可以看它这个公司是否就是，相对于就是说一些小额借款公司，它会只放局部利息的一个款项，它会就是在这个局部内放款。 什么意思？ 就是说它是有两方面的，一部分是在局部内放款，一部分是就是对于平台交易来说它是可以放全国的，对于就是一些 P2P 的一些就是放款机构来说它只放 分区域，是吧？ 对，分区域进行一个放款。 这个不好吗？这个有风险吗？ 这个是我们需要来就是来看一下，这个就是说关键是它是自身放款还是进行一个平台来进行放款，我们要自己来斟酌一下，就是来看一下它这个东西。 我们分解一下，就是有的这个贷款平台它是针对于全国来进行、 平台它自身是不放款的，但是它上面都是一些个就是小额贷款公司啊，或者是一些就是它其他的地方的就是一些个产品，等于说平台只是做一个搬运工，所以说它是在全国地区，它是就是只要你这个东西由产品搁到平台上来做，它就可以就是放款，而就是一般的公司，就是说它会，比如说，就是在注册的时候，它会注意到，就是我只放这个地区的款项。还有一点就是说，我是否在这里头，比如说像一般放款之后，它会有后续的工作人员来跟进。我这个东西呢，是否就是我进行一个线下的一个面批？大部分就是借款都是需要进行一个线下的就是面批的，有一部分是需要这样做的。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是投资人，我只是去买这些网络借贷产品的话，还得看一看啊，他对于那些想借钱的人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去审核，是吧？就是说我是投资人，我把钱借给别人，但是呢，我不能只看收益，我还得看看他们是怎么去审核这些借钱的人的，是吧？我大概明白刚才啊孟阳这个洋洋洒洒一篇话了，就是对于借钱人他们的审核怎么样，风险把控能力怎么样，然后我才把钱投到这些平台上，是吧？ 是的，主持人刚才说的这一点呢，其实是说到根上了。其实整个这个游戏规则我们叫 P2P 嘛，所谓 P2P 就是 peer to peer， 就是人点对点的这种借贷关系。那比如说张三想借李四的钱，张三不认识李四，那张三把需求发布在网上，李四看到了，李四借给他钱，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这里面就有一个非常核心的点，在于我把钱放在平台上，他告诉我说他可以一年给我比如12%的收益，假设说一年12%的收益，那平台他要把这笔钱拿出去放贷也好，做投资也好，他必须要高于12%，他才能把这笔钱还给我，否则的话他自己亏钱做这个生意，他迟早要还，那他只有一条路，就是跑路，把我的钱卷跑。 是，所以他要审核一下这个借钱的人他是否有还钱的这个能力。 是的。 那刚才孟阳谈到他是有的是分区域的，是吧？我只把钱带给这个省或者说这几个省的，有的呢他是在全国进行放款，这个背后反映出这个平台或者说这个网络借贷公司他们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 这个其实是结合不同公司的这种它的这个 业务模式， 经营者的能力， 经营者的能力， 对，我是在比如说我的运营能力非常强，我可以在全国开展业务，还是说我就是只是在这个区域的资源比较丰富，我可以把这个生意做得很好。 好，就说你如果在全国各地或者很多地方都开展这个业务的话，那证明你应该拥有比较强的这个经营管控能力， 道理上来讲 是吧？ 对你的要求会更高一些。 那么其实背后反映出的是风险也更大一点，是吧？啊，所以刚才孟阳提到的是这个啊，还有哪些手段？我们刚才 特别听你谈到的那个资金托管这事儿啊，我觉得很重要哈。我们现在如果要去一个网络平台上面去找一些这个网络借贷的产品想要投资的话，我怎么才能看到啊这个钱是否是进到了一个资金托管的平台当中？有方法吗？ 它这个一般资金托管都会在相关网站的页面上呈现的，你可以去查看。一般是都是比如说进行了托管，它会发布相关，平台会发布相关的公告，比如说在它的 APP， 在它的官网都会有所展示。 嗯，那它公告它自己做一个页面不行吗？我也不能到银行的这个电脑里去给它查一查它是否真正做了托管。我想问问王先生，如果你们要查的话，你们要投资啊，你们是投资人吗？肯定很关心。他有没有做托管，你们有什么途径知道？ 我们像我们这样投资，我们跟普通的去做理财不一样了。 嗯， 我们是投资这个公司的股权。 是。 那这样的话我们需要做尽调。 嗯。 做尽调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让公司出具全套的材料。 嗯。 然后审计报告、财务报表什么我都要看。 嗯。 所以像这些相关的重要的材料它是一定要出具给我们看的。 嗯。这个做不了假。 对。 嗯。但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呢，他也不能给我都出去。 对，从个人的角度上来讲，其实这个事情呢，对于老百姓来讲，就是最核心的一条，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一点，就是你要想办法去考察，我把钱投给他之后，他到底能不能把这笔钱赚回来。 嗯， 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就是确定这一点的话，那这个义务应该是在平台上的。 嗯，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赚这么多钱，但你有义务告诉我，你凭什么说你能给我这么高的利息？ 嗯， 如果你说不清楚这件事情，大家就直接选择不要相信他，因为现在网贷平台也很多，直接换一家。 嗯，所以这就看这个网贷平台它自身啊，对于这些文件重要信息的披露， 对 是否详细， 对 是否足以能够说服我， 是可以这么理解的， 是吧？嗯，对，如果你自己有疑惑，哪怕有一丁点疑惑， 对， 就不要购买啊，不要购买。因为这些产品其实还是有很多购买渠道的。 嗯， 好，孟阳还有什么样的提示？ 嗯，比如说像一些个借款机构，它是否会提前收取一定的费用，比如说手续费、担保费。 嗯， 而且就是包括它里面，就是有的会跟你说，你先交一笔钱，我帮你，比如说你有污点，我可以帮你抹去这个信用污点。 你说的是想借钱的人吧？ 对，他比如说有一些人，比如说先前有过逾期，或者是就是有过一些像呆账，就是我借完钱之后我不还，长时间之后呢，就是借款机构由于你超过三个月或者是时间非常长了，这就形成一个积压，然后人家也就不像一开始就提示你去还款，这样的话就是这笔记录都会留在你的征信记录里面，就是影响你后期的一个借款，还有就是说一些个就是办信用卡这些业务。 嗯， 但是呢，就是说通常情况下我们就是要记住一点，当我们借钱的时候呢，对，就是借款国家是不允许借款机构向你收取任何费用的，如果向你收取就是一定的费用，这个完全是就是不可信的，完全是一定是一个骗局。 我向他借钱，你这现在说到的是在这些平台上要借钱的人是吧，除了支付利息之外不能说别的费用，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说我借钱之前他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嗯， 就是包括手续费， 嗯， 和就是担保，这些东西都是，就是如果出现这些情况的话，就是说他一定会是一个骗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为， 嗯， 包括洗征信啊，这个也是骗局。 好， 因为征信是不能够就是我们来洗 抹掉的啊。刚才呢，俊彦其实谈到的就另外一方面了，就是很多人想在这些平台上借钱，是吧？ 嗯， 前面我们谈到的是投资人啊，想去给他们钱啊。那么借钱呢，其实大家想，那我能借来这么多钱还不好啊？啊，错了啊，不能只看他给你多少钱，还要看他收了你多少钱啊。这个里面呢有利息，同时呢也有一些违规的手续费啊，这个一定要擦亮眼睛，仔细的分别。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跟大家说的这种互联网上的骗局啊，暂时说到这里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除了刚才我们以易租宝这样的一个例子为例之外，其他的一些啊，目前已经被发现的互联网借贷的骗局，好不好？嗯，那请孟阳再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嗯，比如说现在就是还有一些个就是互联网骗局，比如说像网上告诉您中奖了，他会告诉你你的手机号，你叫什么， 嗯， 包括你一些详细的一些信息， 嗯， 然后就告诉你，哦，你听到这些信息，哦，都是真的，那么我就是可以就是 认为它是真的，就是按照它的操作进行提示，操作提示进行操作。然后我就是可以，比如说像人脸识别啊，就是它让你，比如说你稍微动一下脑袋呀，或者是这个样子，或者输入一个手机验证码啊，通过这些操作，它呢就是和你的就是相关信息，它把你的钱提走，这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还有就是比如说像一些个就是有的他会告诉你贷款利率特别的低，或者是呢就是或者零利率，这些东西呢就是资质要求不高，这些东西往往都是不是特别可信的。因为就是比如说他说你利率低，但是我可以以一个费率的一个形式来展现，这样的话就是把综合利率它提高，你所要还的那个钱还是那么多。 嗯， 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就是大学生找工作，这个时候呢他会告诉你就是有一些培像培训贷，我们通常叫培训贷， 培训贷款、 就是、对、 啊、 就是他会告诉你就是你先培训，培训完了之后呢你这笔钱我公司替你出具，之后呢保证你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在你提供这些信息之后，他会就是帮你去贷款，他会告诉你哦，你提供这些信息，你先去垫付这笔钱，等你成功完成了这个培训之后，我们会把这笔钱退给你。实际上呢等你在交完了这些费用的时候，就是在或者是你 我培训我都有钱垫付了，我还借什么钱呢？ 对啊，就是说他会利用你的相关信息，就是让你去借钱培训。他后期就是说因为你学生作为学生而言他本身是没有那么多钱的， 那怎么才来垫付呢？ 所以说就是他会就是让你去借款去培训，最后呢就是由他这个骗子公司他骗你，告诉你等你培训完成之后我这笔钱都会返还给你。所以说这个就是实际上等你真正的参与到这个，就是 他挣的是什么钱呢？ 他当然就是说通过这个，就比如说我培训贷，他等于说就把这些贷款的这些东西，贷款的这笔钱他直接就提走了 啊，骗的是你贷款的这笔钱。 对，他骗的就是这个。 这个事情呢，应该是这样，就是，这个学生他想去参加这个培训，他去贷款交这个培训费，他贷款的那个时候，银行其实已经把这个钱给到这个培训机构了。 嗯。 那这个钱已经打过去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学生再往里面打钱，他打一分钱，那这个都是骗子机构可以多得的钱。 嗯， 是这样的。 好，总之这里面的手段花样还是挺繁多的哈，讲起来还要费点功夫，别说大家自己去面对啊，实际去面对，在理解上更得绕一绕啊。我们还是提醒听众朋友，就是对于一些从可能您没有听说过的这种互联网借贷啊的方式，或者是特别简单就让您能够轻松的把钱啊借到，或者是去产生高额的收益的话呢，我认为这个大家还是要三思而后行啊，我们宁愿啊赚的少一点，也不要把自己的本金啊都赔掉啊。所以说，选择更加稳妥的互联网借贷平台才是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非常谢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财富大搜索当中做客啊，跟大家讲了非常实用的方法。那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朋友们，再会。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室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